和在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第一段串烧就是舞曲串烧，有六兵圆舞曲，还有格拉祖诺夫他的夏机关花圆舞曲，另外还有西西里舞曲、春之声、斯拉夫舞曲、天鹅湖当中的四小天鹅舞曲。那现在来到的是一段交响曲当中的小步舞曲段落，这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第35交响曲当中的小步舞曲乐章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的串烧第一段也是上半时段送给你的，就是舞曲串烧。下半时段会继续和你来分享串烧的，不过呢主题呢是重奏，在下半时段所听到的所有的串烧当中呢都是重奏的音乐，有舒伯特，有贝多芬，还有莫扎特、布拉姆斯的，让我们期待吧。我是王卓，马上回来。 永泊激流，栉风沐雨的日子里，我们吹响号角，绽放华彩。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， 攻坚克难，奋斗创新的时代，我们坚定信念，畅想未来。春风化雨，面貌一新。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，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，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《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》。

串烧时间，现在已经来到了上半时段所说的下半时段，我们将会听到的都是重奏。所有的这些音乐出现的时候，你可能可以分辨出来，比如说我们先把三重奏送到你的耳边，然后会有四重奏，一直到八重奏。那说起来呢，重奏是每一个声部都是由一个人演奏的多声部器乐曲，还有呢，也是真的是室内乐的一种演奏形式，根据乐曲的声部还有演奏者的人数呢，定为二重奏、三重奏，或者是七重奏、八重奏。那我们最常见的其实是四重奏和五重奏。不过呢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真的是各种各样的，让大家来听一听不同的这种乐器的数量，它们在一起的色调的细微的一些变化。我是王卓，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串烧时间开始了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